中没有你的夜，寂寞冲破了底线，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，跨越怕感情出了界，在变， 我只为了你存在。 你纵然不言悔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。怕真心出了界， 我说你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没离开。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 还是一样转转转，不管你跟谁爱，

许多恩怨是非，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。哦，忘了我是谁。 没有爱情，只是为了

自己没有肩膀，给了我的爱，也许是时候选择放手，学会孤独的滋味。偶尔想要重演拥有爱人在身边，只怕太过冒险，自己对你的思念。我应该享受自由，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，尘埃飞过。

藏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。朝朝与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入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有花一朵，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是啊，看着只许着女人如花花似梦。我有花一朵， 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我谁

心。 难道要继续不断逃？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不知哪日才能够拥得所有。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？

承认吧，是自己太傻。哦，竟然为你梳直我的长发，不见任何变化，天真的准时回家。 发现，你会压抑，你是我最爱、最深处。 愿意。